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孙连成在信访窗口半蹲半站着，市委书记李达康却侃侃而谈，并且不让他进去汇报。李达康问他企业办社会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，光明区有没有拖拉不作为。据市里掌握的情况，起码有300多人的事业待遇没落实。连城同志啊，你不落实人家就要上访，这不是自找麻烦吗？省里市里都有文件，为什么就不执行呢？要表现权力的韧性，是不是啊？孙连城蹲不住了，只好一条腿跪在地上，头勾得更低，喘息着说， 不是，主要是经费问题，这改之后有一部分经费得去财政处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 这时候一些认识孙连城的人都向区长投来了惊讶的目光。孙连城单膝跪地，才能从小窗口看到李达康的半边脸，他可怜巴巴地望着高高在上的市委书记，希望领导能注意到他的痛苦处境。领导就是高高在上，就是不去注意，坚决不予注意。领导似乎根本不知道他的痛苦，亦或是故意折磨他，就是要他痛苦，继续兴致勃勃地谈着。不要以为几百人的事是小事，你一件小事办不好，负面影响就足以摧毁你做过的许多好事，就会影响政府的形象。孙连城另一条腿也在痛苦当中跪了下来，又一想，当众跪下实在是不妥，简直是请罪。有几个妇女捂住嘴里边笑，他又赶快改为蹲着。李达康又想到一个问题，还有啊，你们区长书记接待日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搞那么多警察来干啥？要是害怕群众，你们就别到信访办来装孙子摆样子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把我们的人民群众当敌人防着，这不好，严重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形象。孙连城磕磕巴巴地解释着，说这是当初丁义珍规定的，怕部分群众闹事。李达康敲着窗台说，我的同志啊，群众来找你们上访是要解决问题的，谁存心闹事啊？就说这街坊窗口，人民群众要遭多少罪才能表达自己的心声啊？孙连城，你像话吗？你这个共产党的区长，称职吗？我让你改窗口，你当耳旁风，今天尝到滋味了吧？是不是也痛恨官僚了？孙连城几乎瘫倒在地上。李书记，我马上改。哼，改不改你看着办，我今天就说这么多，连城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李达康和秘书小金从接待室里出来，扬长而去。孙连城带李达康走了之后，艰难地爬起来，揉了半天的膝盖，发了一会儿呆， 才进了信访局局长办公室，指着秃头陈局长破口大骂：这个面对群众的窗口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？那么小，那么矮，故意整人是不是？陈局长陪着小新说：孙局长，您真不知道吗？这是丁义珍当年亲自设计的。为啥这样设计？这个腐败分子心眼怎么这么坏？哎呀，孙局长，您不知道，我们有些上访群众啊，守着信访窗口东拉西扯问个没完，丁义珍就画了草图，设计了这种窗口，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上访者站也不好站，蹲也不好蹲，几句话就说完了。孙连成想了想说：这个老丁动机还是好的。陈局长补充着：对，效果也不错，大大提高了接访效率啊。孙连成的脸一沉：就是太缺德了，跪得我膝盖疼。哎，要不咱积点德，您批了经费我马上改。孙连成好像牙疼似的皱起了眉头：又是经费，我印钱呢，凑合着吧，反正李书记那么多事儿，过几天也就忘了。哎，老陈，你打个报告上来，要求市财政拨款七八十万做整改费。哎，算了，凑个整100万吧，我上报李书记，财政给钱咱就改窗口，不给就想别的办法。哎，好的，那我今天就打报告，不给就不改呗。孙连成的手指差点戳到陈局长的秃头上。你们真都是属猪的，不扯着腿你们就不哼哼。不是我批评你，老陈，你就是不动脑子，还不给钱就不改了。哎，没钱就办不了事吗？你这是懒政，我还就不信了。比如说，你就六个街坊窗口是不是？就不能买六个小板凳吗？就不能像银行那样摆几颗糖吗？花钱不多，事儿也办了吗？哎，是，行，行，孙局长。